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着这个是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啦，咁啊，翻嚟啦吓，政治有声音。 嗯， 咁啊，脱期都脱得几夸张，冇办法太忙。有啲朋友仔或者有啲网友咧，睇开我 Facebook 咧，就发觉好奇怪嘅，发觉近来好似点解成日即系节目又好，或者私底下都好，好似成日抽 D 一百水。 嗯。 咁梗係有啲人揣測㗎啦，係咪你條衰仔嗰陣時話佢人哋到節目人哋唔收你，咁而家嬲咗借啲衣抽水呀咁講。有咁嘅諗法嘅人唔奇，咁樣諗亦都冇所謂。咁、但係即係我想講返係個現象嚟，即係小弟係唔識網台或者係冇諗過要做主持㗎嘛。 嗯、 我諗我一做網台同埋會做主持嘅原因就係嗰陣時喺社記啦，咁自然就要上下人網。我记得我第一次个感觉仲系觉得好差烦嘅，屌呢啲有咩人听啊？冇乜效能嘅嘢，又要成日即系定时定候，每个礼拜有一日要上咗去，不如去玩冇咁嬲，所以时脱期脱得好紧要。 嗯， 咁但系做下做下就自然即系感觉到嗰个趣味性喺边度。但系都要讲紧，即系相对地啊，即系当然依家都会脱期，但系依家脱期嘅原因唔系为咗去玩啦、啊，咁啊真系忙啊。但系点解依家会积极咗咁多？其实就是正正因为呢样嘢只系一个趣味性嘅一个参与， 系 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如果你搞个网台谂住要赚大钱嘅，或者为咗要养家嘅， 嗯， 不如唔好搞、嗯，因为始终佢唔系主流传媒，收广告收唔到。即系老实讲，阿的同 Kelvin， 你哋依家搞呢个台叫搞得唔错噶啦， 多谢。 文心如果摊出嚟讲话收广告，真系笑死人嘅啫，赚你话俾人知靠收广告去生存，咁、都要靠啲网友撑下，有阵时捐下款啊， 系啊， 或者你哋做啲周边嘢啊，咁、产品啊各样嘢，咁、但系即系捐款系冇问题嘅，我觉得捐款你咪开宗明义咯，即系好简单，你同我讲清楚咗，我愿意捐俾你，愿意捐俾你，咁呢啲愿者上吊啫，呢句说话都唔好，愿者上吊都有啲负面，总之我愿意啦，觉得值得。撑下呢班人嘅，我咪捐咯。但系我就几讨厌，即系成个 D 一百嗰个咁嘅架构。即系第一样嘢，由点解会有 D 一百咁啊？自然因为 DBC 啦，咁啊大班搞个台，最尾咁啊闹到不愉快，跟住忽然间变咗系好似同翻佢当年喺商台俾人熄咪咁样嘅做法，就讲到系嗰班即系股东去迫害佢。你第一日。老实讲啊，你话唔系关煲胎事都冇人信㗎啦，呢班股东咩人嚟嘅啫，李国宝啊，黄楚标嗰啲你唔知佢系边个咩， 嗯， 系咪先，夏佳利嗰啲你唔知佢系边个咩，夏佳利间律师行依家生意咁好，都全靠做啲即系上市啊融资嘅嘢，喂大佬，人哋喺即系呢个港交所又有位置，喺证监又有位置，呢啲嘢帮到佢，点会同即系政府甚至乎中央做一啲太过出格、太过对抗嘅嘢咧，系咪先？咁、你同呢一班咁样嘅人合作，搞一个双赢嘅电台，跟住你话到最后理念唔啱又好，佢迫害你又好，点都好，讲唔通噶嘛？ 系啊， 好啦，到最尾啦，咁又筹咗一嚿啦，又话打官司又有成，但系最后打咩官司啫？你都系同人哋讲和解，就系要攞翻个本啫嘛。咁黄楚标呢啲老板佢唔系冇钱啦，个台系蚀噶，系咪先？开咗台咁耐就系、是，总之流血不止就咁耐。咁俾返錢你，但係對佢嚟講唔係錢嚟㗎嘛，咁俾返曬你啦，咁跟住你就好似咦，好似動員咗一啲群眾啊，或者 fans 支持咗你呢，好似就咁就完咗件事，好似唔係好啱，咁就先生 D100 出嚟啫嘛，即係當然係生 D100 出嚟嘅時候可以有好多原因啦，即係我咁睇呀，我睇生出嚟嘅原因就係做咗咁多壇嘢啦，咁係咪都要搞返當嘢去疏導一下啲即係唔係叫民怨嘅，即係嗰啲普羅大眾啊，或者支持佢嗰啲人嗰種感受啊。 嗯， 咁好啦，咁如果你搞嘅話，喂，老實講，散紙嚟嘅啫，要搞個網台，如果以佢哋呢啲咁嘅大媽耍，使得佢幾多錢啫？ 地方找朋友的咯，自己没物业的话、我当我真的租了，即是好像阿迪你们这样在这里租，不是啃不落那些来的，是不是他有那么多老细、但是你成日都说不够钱的，你说要收，那都有一句开宗明义讲明的，愿意捐给你 OK， 不过几讨厌一样东西，即是你去接一个台呢，不是一两日决定，包括阿萧生要话切割分离再重组一个台，佢唔会突然间今日諗到今日做㗎嘛，係咪先一早知㗎嘛。咁我自己喺网上睇，咁即係 Q 仔我一个好尊重嘅主持嚟嘅、即係佢亦都需要开饭，佢同大班唔一样啊，大班即係有钱人嚟㗎、Q 仔唔係嘛， Q 仔都係打份工啫。咁你话如果 Q 仔佢要全职去搞一个网台嘅话，佢确实有份人工嘅。咁呢啲明白。咁但係呢啲咁嘅 overhead 啦、啊、咁你话大班唔俾，你冇得怪佢，即係肯唔肯攞錢出嚟抌落海係真係個人嘅決定。咁、但係好似捉咗好多人落搭㗎嘛。咁、你又唔係一日半日決定接台嘅嘢，你早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你都仲公開呼籲緊大家，即係做呢個收費嘅聽眾。喂，仲分好多種㗎大佬，仲有啲咩終身要捐成皮嘢 㗎。 你如果都大概都知道嗰档嘢，你会唔会抌钱 run 嘅？你好唔好意思叫人哋俾几皮嘢？你话终身大，一阵间就接咗佢啊？讲唔通喎呢啲嘢。即系所以点解我好似咬住唔放呢件事嘅原因，就系真系觉得好讨厌嗰阵味好臭。 唔系我会咁样提法嘅。OK， 应该即系要同各位听众讲，就系假设而家成个选举，我哋个特首唔系梁振英啦。OK， 系唐英年嘅时候嘅话， 搞掂咗啦。 咁你諗下佢唔会有 D100 嘅发生 ,ok, 就一路都会系红袍啦 ,DBC 啦 ,ok, 咁好啦 ,DBC 个台 ,ok, 大家亦都会諗到一样嘢嘅，就话你估大班当唐英年系做特首嘅时候啊，佢嘅政治立场，佢平时每日讲嘅嘢嘅态度，会去唔去到好尽或者几尽先。 阿迪呢样嘢要提返留意一下啦，未讲唐唐会输，仲系好开心，佢又唔选立法会出嚟搞呢档嘢嘅时候呢，佢都已经有定位㗎啦。即係佢又唔係 CEO 啊 ，CEO 係阿 Morris 啊嘛，佢係台長啦，咁只不過咧用自己嘅名氣去打一個新嘅台嘅啫，好少參與節目，最多都係講幾句。你留意下開始出現矛盾同埋兩邊陣營選特首嘅時候，開始白熱化，咁跟住佢先即係用佢把口開始有取態啫嘛， 係啦， 好啦，直至到阿唐輸埋啦，呢檔嘢就一定要陰乾你㗎啦，或者即時cut你水喉啦。 系啦， 话停就停你啦，系咪先？喂，佢唔系未试过噶，美点双辉开咪，佢打电话入嚟闹，跟住截人哋都系咁啦。即系呢样嘢系咪好尊重言论自由咧？系咪好尊重呢、這个即系编辑自主咧？你又睇唔出、啊？ 唔系我即系想带出一样嘢啊！本身 DBC 起出嚟，其实系佢真系有一个政治目的喺度噶嘛？ 有一个政治目的，而都系盘生意嚟嘅， 系盘生意啦。而最后 OK。喺个政治嘅筹码上输咗，咁当然佢要走翻上去街头上啦 ，OK。 揾第啲筹码啦，要 系啦。咁但系即唔可以去睇到嘅就系话佢成嚿嘢 ，OK， 大班系好正义地去支持民主啊，所有成冇可能系，即佢个人可能系 人可能系， 但系佢本身个台或者成件事个立场上系，假如唔系个故事嘅 story 一路排到去而家嘅发生嘅话，我唔信会。好似会做到咁嘅气氛出 嚟。我哋要分析一下大班呢一个人嘅。呢个人呢唔系嗰种大是大非揸得好紧嘅人嘅。呢个人系颇护短嘅。护短我唔系话佢系一个坏习惯，即系佢觉得系兄弟、或者自己有，例如佢同煲胎嘅关系肯定唔系为咗着数，因为煲胎做公务员嘅时候有咩着数益到佢啊。咁只不过可能佢哋即系识于微时，大家 friend 咗，煲胎好鍾意黐名人㗎嘛。咁熟咗啦，咁跟住，唉，沙煲兄弟啦，你有得上我就自然有计㗎啦，咁做 kingmaker 啦 ，make 到啦，咁梗係搵着数啦，咁从来都係㗎，如果大是大非嘅话，咁好简单啫，你而家唔好打胜你嘅工囉，佢又唔会咁去分得好清楚，咁搵钱还搵钱，做嘢还做嘢㗎嘛，闹嗰啲，即係你话就算出嚟砌政治有关嘅议题，睇心情嘅啫，同埋睇佢自己有咩需要嘅啫，咁所以唔能够将佢夹硬要类比到我哋好似对住长毛要求嗰种咁样嘅操守啊， 系 你系唔可以，如果咁样系唔公道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大家知啊，既然系有政治目的，亦都有商业目的，要去搞呢个台嘅话咧，唔能够翻转头包装到就纯粹变咗政治目的，或者系为咗道德高地噶嘛。咁但系佢确实系用咗咁样嘅包装嘛。 系啊， 咁我自然咪要对佢个要求咪要高咗咯。 而第二样嘢，我谂无论喺网点度啦，或者我自己个人上，我都批评过嘅，就系话。即系你当一盘生意咁计 ，OK？ 你 你其实是管理不善的，所以我的角度来讲，可能大班会觉得喂大佬我搞个电台咁搞啦 ,ok, 冇得拗 ,ok, 大家的标准角度不同，点样个 standard 上。咁但是最终溫落去的时候你搵溫唔到去赚钱 ,and then 你要输钱 ,and then 你就走返条街度要去筹的时候嘅话，咁就好简单啦。你因为你已经成件事你要对返所有当日嘅支持者向你交代㗎 ,ok? 即係嗱又唔开名啦，驚俾人告啦，即係有啲主持已经係几个电台都唔会再请嘅。咁但係佢係唔会免费帮你开咪嘅、 嗯。 你又夠膽用返佢又俾返份人工佢、 嗯。 网台嚟㗎嘛，你唔系主流电台嘛，你就算 DBC 嗰陣时唔叫做网台、 嗯、 但其实差唔多，你都未睇到个 business model 究竟得唔得嘅。你啲使费咁大，你话跟住入不敷支，正常到爆啦，系咪 先？ 啊、 喂，是你生意策略失败了。 至于 Q 仔那些不嬲帮你做开枪手的写开嘢的，那那些是他生活的部分，那你咪继续照顾他生活的部分。至于他开不开台位，不是为了个人出来做节目、 嗯、 你不能够摆到就变成 Q 仔是完全靠了个台生活的嘛。 嗯， 那是不啱数的。 是啊。 或者你讲清楚一点， Q 仔现在我们、啊、朋友我们要在这里即是分手啦。 嗯， 那这个台搞出来呢赚到钱就你看看这档嘢当是自己玩了他啦，这么讲。 嗯， 喂，咁你开宗明义讲啦，咁你投几多、 嗯、 Q 仔自己识就啦，系咪先？佢唔会话、嗯、喂我得咁即系咸米煮硬饭，我全部都要请一啲有人工先肯开咪嘅出嚟做。喂，讲緊网台嘅世界，你话要有質素嘅节目，系咪一定要有钱嘅主持人先做到呢？ 嗯， 我就咁讲啦，冒住俾大家笑或者抽水嘅机会啦、嗯。即系我諗我哋呢啲节目喺网台都叫做有啲質素啦。 嗯， 要钱嘅咩？最多可能你请我饮酒，请我食烟啫。 嗯， 系咁多。 嗯 ，run 到噶嘛？ 系啊， 你唔会死噶。 啊、 最贵的开销咪就 系 你副架撑同埋你个地方啫嘛、 啊， 地方应该最贵啦。 地方系最贵、 啊。 嗯， 我甚至乎我觉得以 Q 仔嘅号召力，或者甚至大班攞个朵出嚟碌啦，佢要搵个地方唔使租嘅，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大把地方。 系啊， 你去用翻牛 TV 都得噶。 嗯， 牛 TV 我相信冇问题啦。林毓华同牛 TV 嘅关系唔好，又做过嗰边 CEO。 一定俾啊，我觉得。 一定俾啦、嗯，又唔需要挂牛 TV 个朵嘅。 系啊， 佢俾你自己搞嘅，即系等于我嗰时我喺嗰边做节目嘅时候，嗯、我摆上咩其他平台播，佢唔理我噶。 同埋你唔需要做咁，即係我意思係，你唔需要你件事你都未摸清楚嘅时候，我唔觉得大班摸清楚网台嘅世界啦 ,ok? 你件事未摸清楚嘅时候，你唔需要开到个头咁大㗎嘛。 我觉得佢根本冇諗住要摸清楚网台嘅世界。嗰、那个 系 援兵之计，嗰人 佢被逼咋嘛。 嗰下被逼咋嘛、嗯、即係等于你连个老友、YM 都片到佢飞咗街咁滞。咁、 嗯、 焗住要搞啲嘢囉，如果佢又走去用啲免费嘢嘅时候又俾YM 闹㗎啦嘛，咁佢都要跌啲嘅、嗯。但嗰个諗法就係、是、即係过完呢一浪嗰、 嗯 那个风口浪尖嘅压力冇咗之后咪停囉。 咁同埋要讲一个嗰刻係互惠互利㗎喎。选举之前， 诶、这个你讲多少少。 选举之前，大家记唔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开咪的日子？ 嗯， 黄毓民、黄杨达、林毓华，当时是互惠互利的。 咁呢啲诶真系好尴尬啦，即系佢私底下又要做到好似同阿土好 friend， 但系佢又要帮嗰一边。 你去 之后，跟住又要 endorse 阿土。 系啦，选完之后好啦，成个立法会选举啦。你先要反大台嘅，即系我唔理边边反啦 ，OK？ 净系我哋而家食花生咁计嘅就系、是，你选举之前，你根本而家分析件事就系、是，喂，为咗选举啫嘛，先行翻埋一齐。选举后，原来大家都系咁捻污糟嘅，讲捻完噶啦呢坛嘢就，即系唔系话我帮我 friend 嘅关系，而系，喂，你俾人见到真系唔好睇啊嘛，我哋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先？过咗两三个月，两条友开片，跟住讲屌你老母，系咪先？跟住大班又回应冇话过你阿妈啫，难成。郁文又反晒台，话你郑经翰唔系好人嚟噶，乜成喺个节目度又讲 咩叫好人呢？我都唔明，其实即系 YM 成日话嗰啲唔系好人，我一路都唔明，因为佢嗰把尺系浮动尺嚟。 嗯。 啊！佢同你 friend 啲，或者即系大家可以合作到，甚至乎讲衰啲，用到你嘅时候，你一定系好人嚟。 系咯， 吓、 嗯， 咁但系即系 你冇利用价值就唔系好人咯。 啊，系咯，只可以咁讲咯。 佢嘅定义咯， 即系对佢嚟讲系好人嚟嘅，或者对佢讲系衰人嚟嘅， 系啦， 系咪先？即系等于肥佬黎曾经对佢嚟讲都系好人嚟嘅， 嗯， 系咪先？用唔翻嘅时候咪衰咯，衰到贴地啦，系咪先？ 系啊，唔系咁，所以即系讲翻 DBC 嘅就话，即系我都觉得嘅系，即系嗰头听阿贵讲话，喂。你而家突然间又话接，你问我真系， 喂，這個又是商業層面上應該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的。 是啊，你跟以前那些租帶那些店呢賣套票跟住突然間接檔之前幾天還賣緊套票那些有什麼分別啫？ 你開曬整個所謂的OK， 當是你一個會員的 membership package 去計啦。好啦，講到死人爛性啦，講到成五年的 OK， 我記得的是那個做會的程度。然之後哦，你行咗可能 around 大概一年到，跟住然之後，喂，我管你不是我要接啦，咁樣賠先 ，OK？ 喂，搞清楚， 我諗冇得賠啦。 你冇 歷史上我都未見過有人賠過。 係啊，同埋第二樣嘢，你唔可以按呢件事上面，你唔可以話，喂，你夾硬惡意重傷，人頂有政治任務。喂，唔係啊，公道啲去講，係因為你要去交代翻喺個商業社會嘅層面上，你收咗人錢而搞唔掂啊嘛！ 其實當其時幾威喎，喂阿唐都仲叫有呢支大咪幫佢講嘢，嗰陣時梁振英真係冇啊， 冇噶， 係咪先？ 佢咪攞咗張攝凳出嚟咯。咁所以即係我又咁樣講嘅，即係 OK DBC。所有嘅主持或者佢可以做一個平台，但喺管理層嘅層面上，說實話係管理不善咯。 嗯， 呢單嘢係咁咯。 系咯，咁对于各位，如果认同佢个讲法嘅，即系你变咗捐款嘅，咁你自己自愿嘅啫。 嗯， 咁但系如果你都系觉得一个系 membership 嘅话，即系你真系要谂下咯，究竟发生咗咩事？ 系啦， 系咪先？即系嗰啲如果系讲紧你呢一两个礼拜先至忽然间捐一嚿过去，话要做终身会员嗰啲咧，真系我真系唔识点样同佢哋讲嘢。 系啦，即系只劝各位谂清楚啦，捐款咧。就另計，捐款係冇得收嘅，因為你支持佢嘅關係，所以捐款。 咪最怕就係咩？成日都話商業運作，但又會接受捐款嗰啲好拗頭噶嘛。 嗯， 係咪先？我反而覺得以前有啲即係 fans 幫佢嗰輪，你又唔好大錢捐俾佢啊，買兩張六合彩寄過俾佢，中到你好彩咯。 咪所以我呢邊咪一路咁樣諗咯，我會分開翻成件事咯。分開翻成件事嘅原因係，哦 OK 會員制捱到嘅咪喺度捱咯，當係一個 regular 先嘅開支。咁然之後。捐款嗰度還就係掟咗去傑斯教筆上嗰度，即係呢度都呼籲下啦。OK， 之前傑斯接咗個 case 啦，喺內地一個 case 就一位女士患咗 cancer 嘅 ，and then 佢個女咁成啦，咁早嗰大約呢今日出街係啦，一個禮拜前到就過咗身。咁人頂就即係得返個小朋友喺度啦，咁其實北上嗰集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呼籲啲網友如果即係當聽，因為喺北上度就知成個故仔，咁如果各位網友當係一份心意嘅話，就可以即捐，我哋會組織咗嚿錢當係白金咁嘅形式就捐返上去啦，咁呢個傑斯會安排啦。咁因為其實呢我知道呢幾日我哋都收到 around 唔係太多四個位數至到嘅白金，咁亦都我哋即呢邊主持人上我都會開始有部分會揾嘅，例如耀川羅嗰啲我都會話喂做少少俾返上去幫下個小朋友咁樣，即要有好多嘢係要分開返囉。 慘嘅人有好多㗎啦，幫得過得過啦。 唔係要咁講嘅係即網台 ,ok, 因為網台過去係冇一個商業模式運作，咁好多時靠捐款 ,ok, 咁亦都喺我叫做內圈內人囉 ,ok, 好多時管理者上係分唔清究竟嗰個捐款係你作為一個支持可能政治嘅目的啊，whatever 正support 个台嘅运作啊，又 whatever 系 for 一个可能嗰个人系真系哦参与成个网台或者佢管理个网台，但系佢当咬份粮咧，好唔好？因为呢啲好难搞嘅时候，咁去到我搞嘅时候，呢个位就好简单啦，介翻两嚿嘢，总之捐款就最后呕翻晒所有钱出去就算啦。and then 然之后调翻转嘅就系、是，哦，你哋支持个台还支持个台 ，OK， 咁我问清楚晒所有嘢咯，系啊。 好啦，即系嗱，即系呢个即系都当帮小弟解释下啦，点解好似抽水抽得咁行，屌得咁行，即系真系望落去觉得呢单嘢好捻骗案噶嘛，嬲嬲地。咁唔讲呢啲啊，喂，咁新嗰个考试叫咩话？依家冇会考咧，叫 DSE 啊 ，DS 我唔知啊。 咁琴日放榜啦，我见阿 CY 又走出嚟，咁居里夫人，咁天生我才必有用。咁跟住大大小小官梗係揀呢啲情况，喂諗住啊你出嚟讲細路仔读书啲嘢鼓励下大家，唔会俾人插㗎啦，係咪先？咁个个都搵呢个嚟讲啦，反正即係做个官日日都俾人插緊，突然间有啲比较 soft 啲嘅嘢讲下。咁点解我都要諗到要抽水呢？因为真係顶唔蒲，即係觉得唉，即係嗱，我哋依家特区咪有呢啲即係 局長助理啊、政治助理啊、副局長呢啲嘅。 嗯， 理論上呢啲係政治人才要培養佢噶嘛。 嗯， 但我哋一路都搞唔明咧，培養佢佢又唔會出嚟選舉嘅，唔知點培養嚇。咁啊都唔奇嘅，因為我哋一路睇唔到有雙普選嘛，睇唔到有執政黨啊嘛。 係啊， 咁所以培養咗都唔知點用，咁唯有培養佢做官咯。 係咯。 不過你就問自己一句，咁我哋不嬲都行之有效，有收公務員嘅方法㗎啦。 嗯。 點解要唔用翻原本公務員嘅方法，要揾呢班政治人呢？ 嗯。 理論上又話佢可以帶到啲幫助翻嚟嘅，例如。嗯，即係佢有人物關係可以箍到啲票嘅，咁、 嗯、 我哋睇呢個堆填區又唔見有箍到咩票，嗯、就箍咗個傻豬啫，即係箍咗個莫乃光，啊箍咗何依依唔投票係咁多啦，咁、 嗯、 結果都係做唔到。咁點解咁講嗱？譬如我有個我都熟嘅叫做Casper 徐英偉嘅，咁、 嗯、 民政局嘅局長助理，今日我喺 Facebook 見佢 po 張相。咁啊，背景系喺大陸嘅一間孔子廟，影張相咁啊，講啲孔子嘢鼓勵下大家啦、 嗯。 即係我覺得嗰張相好核突嘅，點解咧？大陸邊有孔子廟啫？全部假嘅、 嗯， 文革嘅時候打爛曬啦。 係啊， 嚇、啊，尊師重道嗰啲唔更加唔 冇咗啦，批人批孔啊嘛嗰陣時 係。咪咯，咁所以即係嗰張相，我覺得個政治觸覺好低啊。 嗯， 即係大佬，你梁振英都識得諗，即係居里夫人啦、啊，外國嘅冇衰啦，你真係揾翻啲中國嘅例子，就依家中國邊有道德嘅啫，係嘛？仲有揾錢嗰啲人都唔係話諗住靠自己能力嘅，諗、住靠咩呢？靠關係， 嗯、 靠我夠膽做， 嗯、 啊，完全冇道德我講啊，所以點解會咁多黑心食品啫、 嗯？ 賺咗錢先再選，總之我自己唔食。 係啊， 咁你攞翻個中國嘅例子，我諗緊有冇政治智慧嘅咧？咁、 嗯、 可能我睇多咗啲，或者可能為咗抽水而抽水啦。但係嗰張相我睇完之後，我就自己有個咁嘅感覺， 嗯、 覺得戇居。咁佢已經係叫做係即係政治助理嗰一層啊，即係政治助理係問責制最低嗰層啦。嗰班當中已經叫叻啲嗰個嚟， 嗱都係賊。 我覺得都柒柒地咯， 唉，冇計啊！即係你，即係阿貴講到呢個 topic 嘅時候啦，講一講 DSE 啊，係咪啊？係、啦，即係今年啦、啊，今年我嘅體驗都幾特別深嘅。OK， 點解咧？我兩個表弟啦， 考 我兩個都考啦，一個舊年唔得，已經 repeat 咗噶。咁啊，另外今年呢個就第一次考啦。OK。可以咁样讲嘅，即系我会觉得嘅系由李国章开始1999年要改个教育制度 ，OK， 先行母语教学 ，and 顶一个 K 型嘅制度，就系话咩呢？就系、是、最后母语教学搞唔掂，有100间嘅中学可以试行行英文嘅 ，OK， 大部分都系而家出名嘅直资学校啦 ，OK， 亦都有部分系天主教学校啦，嗰阵时咁样行啦，咁然之后去到一个就系话 ，OK， 2001年开始发嗰样嘢嘅系，当时个环境低，即系个环境差嘅关系，政府要首先第一样嘢解决咗一扎 Form 5读唔到 Form 7嘅学生嘅关系，因为嗰阵时如果你讲 Form 5畢業出到嚟要爭 Form 7嘅位置呢，大致上係1:4啦。1:4嘅意思即係話15萬個畢業生大約有4萬個預科學位到啦，嗰陣時就咁樣頂再上去再西就係、是、再西多層預科之後， 2萬零3萬啦。 咁所以咧就行一條屎橋出到嚟就係副學士嘅制度，由副學士上。 唔係副學士嗰個生產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陣時環境唔好嘛，又沙士又成。 係啦， 咁就唔想咁多失業啊。 係啦， 你讀緊書就再學啊嘛。 係啦，本身個含義就係話你從另外一條途徑希望博到上大學嘅，呢個係一個事實，亦都係參考外國嘅教育模式啦。OK， 咁、但係後屘去到嘅就係話，因為當時政府亦都減少對大學嘅資助，所以就衍生咗好多 OK， 就會衍生咗而家類似例如 Conu Space 嘅物體啦。OK， 咁人等有好多副學士產生出到嚟啦， 出去賺錢啊嘛。 而嗰陣時喺副學士嗰個競爭率更加離譜嘅，即係由2003年至到2008年，大致上系咁样，三十个副学士嘅学生要争一个嘅大学学位啦，那个就真系一个大屠杀嚟噶，唔系你劈死我就系我劈死你噶。咁啊好啦，一路上到去最后，要改所谓嘅，已经一路讨论紧啦，同一时间就讲紧334嘅问题。咁人顶最后而家转咗到334啦。我自己有个发觉系咩？就系话咧。呢一批嘅學生出到嚟考完，即係讀完3年嘅初中、3年嘅高中之後啦，佢哋比我哋當年 Form 5畢業所謂可能8分嘅最低嘅可以升讀預科嘅資格嚟講咧，更加去難揾學校。 點解咁樣講呢 ？OK， 當時我哋即係如果攞八分嘅話，其實條路就仲有可能副學士或者 Ivy 一定會收你嘅。OK，、嗯、個情況會係咁樣嘅，因為大部分上到嘅就上曬去 預科啦， 預科啦，有啲就 repeat， 有啲就出咗國嘅。嗰陣時個競爭性咧，你喺 Form Five 嘅程度要揾書讀咧，而上再進修咧冇咁難嘅。OK， 係 而家嘅情況唔係，而家嘅情況係咩？就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你係所謂高中嘅畢業生，你要經準備入大學嘅門路啦。OK， 你入大學嘅門路，就算你攞最低嘅要求都好咧，你有好大機會咧，你讀唔到書嘅，因為去到而家嘅情況就咩？無論副學士嘅收生 OK 又好，甚至你去到 Ivy 嘅收生都好，其他嘅所謂外國嘅進修學院都好啦，嗰只啦，唔會睇你最低嘅成績。是你收到是那间学校收到几多的额，即例如我今日成呢几日大约收到千几个学生返嚟啦，而我本身得五百个学位嘅啫。 我咪揀最好 嗰啲。再要细多率。咁呢你就衍生咗一堆问题啦。即我开始发觉两年嘅三三四之后睇到个情况就係、是、嗰堆学生 ,ok, 去年被逼要 repeat 嘅就要 repeat,ok, 今年可能有扎 repeat 咗，或者有啲 repeat 唔到嘅 ,ok, 佢係去諗個問題，佢哋想讀副學士都好，發覺嘩原來副學士唔係一條救命繩嚟嘅 ,ok, 原來副學士係調轉頭又要打到好大嘅競爭。 吊頸繩嚟㗎。 係啦，咁嗰個呢就好麻煩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其實我又唔我自己嘅睇法唔係話幫啲學生，係唔可以太掛啲學生嘅，係因為睇過成個課程嘅 system 呢 ,ok,所謂嘅中英文 ，and then 加多一科通識教育，然之後論兩科嘅學術科去計算你成個嚟緊要去報讀嘅成績嘅最好嘅成績，可以咁樣計嘅。咁、 嗯、 基本嘅入場就當然啦，以嗱我最新啱啱即係因為呢幾日先問啦，兩分咧就為之合格 ，OK。但基本嘅入學咧，你中英文咧，你冇三咧就攞唔到噶啦 ，OK。最好嘅再上多個添嘅，咁然之後你通識咧。你一定要過喎 ，OK， 好多人通識 計一樣嘢喎。我哋頭先講緊啦，四萬預科生就考兩萬幾個大學學位，嗰度依家雖然加咗啲學位，但又偷咗你萬幾個俾大陸學生喎。 係 呢個係最拗頭一樣嘢啦。第一，佢個父母咧又冇喺香港有冇貢獻嘅，因為佢擺明係內地㗎啦，係咪先？咁跟住咧，佢嚟讀我哋嘅學位嘅時候咧，我哋所有學位都係政府津貼咁啊，有、嗯、又唔係收佢全費嘅，咁、 嗯、 啊。好啦，咁我咪变咗有一堆，我咪夹硬接咗出去。原本可能以前都够读嘅，依家唔俾读咯。 嗯， 咁嗰班友如果要谂一谂咩咧？喺香港头先讲啦，又兜个大圈读副学士，结果三十拣一， 系啦， 又系入唔到嘅，仲惨过预科上。 嗯， 咁好啦，或者阿爸阿妈你有钱嘅咪送去外国咯。 嗯， 即系无啦啦，你应该仲有万几人系唔需要嘥阿爸阿妈钱出外国嘅。嗯，我而家要出咗去。 最惨而家仲有啲 pre 阿苏喎。 系咯。 即系 P 阿苏系睇你收咗阿苏， 其实嗰时讲噶嘛，即系增加国际视野，但系佢又唔系全部收外国学生，你收集大陆嘅我都唔明点增加国际视野。 嗯， 你真系违反一国两制，一国嚟噶嘛，点增加国际视野？ 唔系，同埋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即系你话嗰个副局长啦，系咪啊？ 啊， 系啦，佢话即系影咗幅相咁样， 嗰个局长助理， 局长助理咧勉励啲学生啦。我想讲一样嘢系两新嘅制度行咗两年啦，即系考试出到嚟，连埋教学 ，OK， 大约系四至五年到嘅时间啦。 嗯， 学校嘅老师里头咧，系俾唔到一个 suggestion on 一啲学生嘅，就系话，假设你考唔到最低要求，你攞唔到条绳嘅时候，你攞唔到条救命绳，你点做啊？因为其实成个教育界，我谂前线嘅教师咧，系唔了解个制度啊，呢、這个先至系最彷徨嘅地方。我哋当年考唔到方法就扑学校揾 repeat 嘅啫，如果唔系扑学，一系扑学揾 预科 嘅啫。咁 seven 好简单啫嘛，读唔到 U 咁咪去，可能真系阿苏，又或者我揾私立大学，又或者入演艺咯。OK， 系咁样嘅啫。而家唔系，而家系冇人知道。喂，我 咁应该点咧？ 点咧？喂，好呆啊！即系我今日或者琴日系，即系呢两日收到佢。即係問我嘅時候，我都覺得我睇完翻啲資料，其實我睇完之後，我都唔識點樣去話俾佢聽。喂，點咧？ 我話俾你知啊，成個特區政府喺回歸之後最邪惡唔係政改啊， 係教育。 政改我係冇喐，最撲街係教育。你諗下，成個政府喺回歸之後政策變動得最大嘅，同埋不斷變嘅係乜嘢？只係得教育。 係啊， 年年都有嘢變嘅。喂，大佬，你谂下嗰阵时港英年代有会考，有中三评核试，小学嗰阵时学能测验，你到要取消中三评核试，英国人系试咗几多年先取消一件事？ 系， 啊、即我老豆嗰代有中三病史，到到我读书先啱啱开始取消。 你读书就系啦，系啦。 你谂下，我同我老豆争廿几年啦，系咪先？咁、我唔知我同我老豆争卅几年，黐线我卅几岁。咁英国人系咁嘅，尽量即系呢啲影响深远嘅嘢，佢唔会变动得好快，同埋佢一定谂通谂透先行一样新嘢噶嘛。我哋唔系，边个上场？喂，我哋要。同祖國要融合啊！咁、我哋就要呢個母語教學。好啦，母語教學 ham 咗啦，嚟一個世界仔。個世界仔係港英年代教出嚟嘅。唉，梗係英文緊要啦，我哋都係嗰樣嘢同七八萬五一樣啦，冇提就算啦。好啦，到依家 CY。我好似冇乜點聽過 CY 講過佢對於教育嘅點睇法嘅。 冇講過，佢係冇諗過呢、這個。 唔係，點解佢好精英嘛？你諗下佢自己嗰啲以前係喺QE 應該、啊、即係維園嗰間啦。 唔係，佢英皇 係 佢傾士， 佢傾士啊， 唔係 Queen 士。 咁佢呢啲係仲係攞埋 scholarship 入大學，跟住平步青雲噶嘛。即係覺得讀書我有本事我就會讀到嘅。佢唔會諗咁細緻。頭先係講緊一啲僅僅夠分又點啊，唔夠分就撲邊度嗰啲。佢點諗到？因為我啲細仔都未發生過。 係 啊， 但係下邊有扎咁即係。嗰啲咁嘅屎坑軍師，就喺度點佢喎，呢樣又改下，嗰樣又改下，真係撲街。仲有一樣嘢做得好賤嘅，我唔記得係董建華年代做定係煲胎做。 你講 八間大學整咗個嗰啲叫做籌款制度，我有嚿錢預咗俾大學嘅，但係咧我就一對一嘅，你籌一蚊，我俾一蚊你。 你嗰張時代仲係 嚇嗱，咁好簡單啦，傳統名校。港大、中大， 咪籌到咯。 佢籌一千萬，政府俾一千萬；籌一億，政府俾一億。你衰啲嘅，小弟嗰間城大，唔好講再差啲啦，其他嗰啲都係差唔多浮沉噶啦。浸大、 嶺南、 樹人、Poly， 嗰啲咪籌少好多咯。好啦，你學校要搞得好唔好，講資源噶嘛。錢你已經籌少過人啦。仲有最好學生都係揀你哋入噶咯，已經係。咁理論上，如果你收啲學生比人哋差嘅話，你咪要投放多啲資源，佢先有機會更叻啊。系咯，我哋而家系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噶嘛。 系 佢教育根本就系咁做。跟住嗰阵时仲记唔记得有啲士坑军师讲啊，即系香港你住唔起嘅话，其实根本上你已经冇竞争力噶啦，翻大陆住啦，搵下啲周边地方啦，你同香港人唔够争，同大陆人争啦。个思维咪就系咁咯。其实我哋一路喺度做紧个种族政策，不过大家唔知啫嘛。我哋嘅种族政策就系将一啲觉得冇用或者唔啱使嘅人揈走你。另外一样嘢就仲有一个系国家政策嚟嘅，将多啲同里边。大陸嘅價值觀差唔多人換嚟香港，我俾人換咗好耐，換十幾年。 嗱，我冇你諗到咁深入嘅，因為我覺得成件事咧，未必係佢哋咁有計算性去做嘅。我哋覺得好簡單啫，英國人行政經濟，你話撲街 ，OK 都好，都講句，佢個 system 運得好好。但你唔好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你行一個平民制度，但你其實背後係行嗰個精英制，你兩頭唔到。 唔單止佢依家唔係啊，行個精英制，英國人嘅年代時候，你真係精英嘅時候，你有得上。 你有得上嘛？ 但係依家佢個精英制又俾關係制扣住咗嘛？即係你有關係嘅人又可以插隊嘛？嗱，頭先講緊嗰啲啦，局長、副局長、局長助理。佢用咩準則去揾呢班人嘅咧？嗰係關係制嚟嘅， 關係制嚟 嘅。即係好簡單，依家你講緊阿黃錦輝，就同阿陸公衛比，陸公衛都交兩票啊，咪一票半啦，有一票唔投，有一票投咗啦，嗰個傻豬，啊 Charles， 你黃錦輝嗰個係咪叫黃錦輝？我連名都唔記得，陰公，好似又唔係叫黃錦輝， 有 嘅 啦， 叫乜春人？嗰撚樣做過啲乜嘢？戇鳩鳩啊，出嚟講嘢，你又唔想聽佢講嘢嘅，目無表情，大佬，你嘅戲子嚟噶嘛？你做局長，你要演戲噶嘛？屌喇聲，你交啲咩功課出嚟啊？ 系啊， 你譬如話佢嗰個局長助理，我都明白係靚女同埋同嗰個圈子熟，連個局長助理都交到課，陰公幾撚多壓力團睇唔出嚟屌就為咗嗰條女啊？係嘛？即係佢想屌第啲嘢可能。你嗰個局長係做乜鳩嘅咧？嗱，所以如果精英制嘅話咧，佢唔可能做嗰個局長啊，陸公衛做啦，甚至話嗰個靚女做啊。又唔係喎， 唔係啊， 咁所以你依家我話俾你知，當然啦，佢哋呢一班人冇諗得咁透嘅，要執行呢啲所謂嘅政策咧，都阿爺有劇本俾落嚟啦，照跟嘅啫，咁大家乖地跟，咁但係個問題就真係好痛苦呢一樣嘢， 好痛苦啊！ 你當我今日我又突然間戴一頂帽，我變翻做涼粉啦，你問我，我係咪覺得即係呢個人不食人間煙火，能力低得唔緊要，導致到佢成個民望要走到負數咧？梗係唔會啦，佢點都唔會柒過唐英年噶嘛，你估而家唐英年上咗？冇呢个环境咩？一样系咁撚衰，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身边啲人都唔用得嘅。 唔系第二样嘢，我发觉系可能佢上到去先知，屌原来成坛嘢烂撚晒。 我话俾你知啊，仲有啲嘢，有啲契弟古惑仔喺侧边指手画脚嗰啲，即系靠关系嗰堆咧，又话呢个唔好用啊，背景唔好啊。我话俾你知啊，你试下炒撚咗阿汤房波，你换嗰个系刘梦红啊。 肯定做到嘢个汤广波。 我未讲啊，如果梁振英过捻到个选期，我话俾你听，佢第八年嘅时候，佢会面对一个问题噶啦。香港医疗制度另外一个问题噶啦，唔系所谓你哋讲嘅双非嘅问题啊，系因为计数差唔多噶啦，开始嚟紧噶啦， 老龄化咯。 老年化啦，因为你九十年代啲人大致上翻去大陆开始，由九十年代计 mark 上去 around 三十年度，即系话嗰批三十岁去到六七十岁嗰啲，跟住好多香港人，我亦都嚟紧相信一样嘢就系、个 cancer 情况越嚟越严重，你公立医院就爆 了。嗰、那个系一个解决方法嚟嘅，依家就 系 引入黑心食品， 系咯， 等成个人均寿命降低。即系我话俾你知，点解当其时小弟喺政府做紧禁烟条例咧，真系好扑街，我有份做。我自己食嘅有份做，当年咧，但系咧，周恩岳系好衰嘅。周恩岳攞啲报告出嚟咧，就话即系会导致好多呼吸道疾病，嗱唔敢讲 cancer 添啊，咁啊导致到咧医疗费用会增加。但系其实当年我喺卫福局嘅时候咧，我哋攞东欧嘅一啲报告咧，有啲国家系唔禁烟嘅， 因为可以死快啲。 个人均寿命唔拖长嘅时候，其实对嗰个 政府个负担 压力低好多嘅。佢呢一份报告佢唔敢攞出嚟，因为佢知攞出嚟嘅话，变咗佢成个古仔就已经冧噶啦嘛。你话因为唔想咁多人有病拖冧你嘅医疗系统，其实唔系喎，多啲人去自己选择呢条路噶嘛， 啊、 即系我哋食得烟，我哋预咗噶啦，系咪先？咁、 啊、 我死咗，我咪唔累你咯。 因为呢个系阿爷啫嘛，文明化嘅要求啫嘛，唉，算罢啦。 同埋喂，有不良嗜好嘅人蛇龟啲噶嘛，譬如我又有不良嗜好，我而家有老婆仔女啦，我自然就要谂买保险噶啦。无论离头嗰啲，屌你谂乜，日日五点钟起身，跟住落街打神运，跟住一盅两件，下昼就臭酸。夜晚就早瞓嗰堆，跟住你同佢讲叫佢供款喎、啊，即系呢个医疗融资，佢话你黐捻线，我好日都唔病一次， 咪咯， 系咪先？点会咁谂啊？ 休息一阵，翻嚟再讲。 各位师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欲火街头》。 小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是、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条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佢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灯 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样，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觉。 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